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则不这么认为。啊，我们中医怎么认为呢？我们中医认为啊，哎，人的这个血压的不平衡，是吧？人的血压的失调，它还是源自于脏腑的失调。那么把脏腑调和了，人的血压呢就能恢复自我的调节，啊，能恢复血压的一个自我自动的调节。所以呢，在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当中啊，它没有高血压病的治疗。哎，传统中医呢，把高血压呢叫头晕，是吧？或者叫什么呢？头眩之症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我们中西结合，是吧？西医吃加药的事我们就不干预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单纯的吃加药，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，20年得脑中风，是吧？这个无言的结局啊，啊，无言的结局。说那不单纯吃加药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哎，我们把它叫高血压病的综合全面的防治，啊，综合全面的防治。那么如何综合全面防治？是吧？哎，我们西方医学讲，要饮食疗法、运动疗法，是吧？心理疗法，是吧？把它相互结合起来，进而实现呢，对血压的一个良性的调整。那么可见，现代西医也在逐渐的认可、认知高血压病的综合治疗。那么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，是吧？早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我们现在可以痛定思痛，是吧？高血压病吃药降压，十年治成了冠心病，20年治成了心梗脑中风，你一直在吃药治，非但没治好，反而治砸锅了。我们痛定思痛，是吧？高血压病到底是怎样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啊？是不是啊？可见，不是血压高要了人的命，而恰恰相反。啊，我们静下心来想，你的血压为什么要升高啊？啊，为什么一期高血压的病人只有血压数值的升高，人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没有症状，而恰恰是这个阶段的高血压可以彻底治疗，可以根治，可以不留后遗症呢？因为临床医学把这个阶段的高血压病叫代偿期高血压病。什么叫代偿期高血压病？就是血压数值的升高，它只是一个现象，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本质，是人需要血压升高来满足某种生理需求。而在代偿期的高血压，血压升高了，某种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，人很舒服，没有任何临床症状，没有任何不适感，没有任何的伤害，只是数字不正常了，所以它叫代偿期。所以呀，我们中医药文化，是吧？我们做了大胆的推测，不是高血压病让人不舒服，而是人心脑供血不足，人缺血了，需要血压升高来补其不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像我们现在，哎呦，这个油也贵，米也贵，菜也贵，是吧？电也贵，水也贵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聪明的领导说，涨点工资吧， 哎，你看工资涨起来了，啊，我们吃饭也不愁了，买衣服也不愁了，兜里钱够花了，是不是啊？兜里钱够花了，啊，米买了，肚子饿不着，衣服买了，身上冻不着。所以高血压病的早期就是血压升高，解决了供血不足的问题，就像涨了工资解决了钱不够花的问题，是吧？这就是高血压病的一期，没有症状啊，没有症状，只是数值增高了，是吧？那高血压病二期呢，是吧？哦，我们发现涨完工资之后钱还是不够花，为什么呢？你喝酒啊，你买名牌啊，甚至你赌钱呢、啊、说白了你败家子啊，是吧？你买房买车，那光靠涨点工资是不够的，怎么着啊，钱还是不够花，甚至贷款买房欠钱了，人家要利息的，甚至有的人赌博借高利贷，人赌你家门口要钱泼油漆啊，你看看。哎，这就是高血压病到了冠心病的阶段，到了二期，到了二期，啥意思？血压升高了，但是人开始胸闷气短了，啊，好多人认为啊，是高血压让我胸闷气短的，我说可不是啊，因为你第一个阶段的高血压期，血压升高了，你没感觉，而到第二个阶段，你还在缺血，单靠升高的血压解决不了了。所以说你开始有症状，所以告诉大家，别把高血压病的数字当成高血压病的轻重的本质，它只是一个现象。我们聪明的中国人，我们聪明的祖先，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，我们总要问，是什么样的本质让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呢？所以啊，好的中医，好的养生学者，要学会静下心来思考。所以我们中医健康管理，我们给大家普及医学知识，传播养生文化，让大家养成思考的习惯，是吧？高血压病，是血压升高让我们得了病，还是我们得了病需要血压升高来救命呢？大家静静的思考。所以高血压病到了二期叫失代偿期，开始冠心病了，开始动脉硬化了，而这些病不是血压数值升高的结果，而是你有了这样的原因才会有血压数值升高的现象。那么到了三期高血压更不用说了，是不是啊？已经出现了中风了，眼底出血，心梗，脑出血，而血压呢，血压高到180，高到200，是血压让你中风的吗？是你血管堵了叫脑血栓，小血管堵了叫脑腔梗，大血管破了，冲破了，前面堵塞，旁边决口冲破了，叫脑出血，叫眼底出血。而在这些变化的时候，其实身体只是让供血不足得到改善，所以加大供血量，加大血流速，但是血管扛不住，它破了，但是那面还在缺血。所以高血压病的本质不是血压升高，是供血供氧不足，是缺血，是血脉的瘀阻不通。而造成血脉瘀阻不通的原因才是高血压病的成因。我们经常说原发性高血压，原发性高血压，意思找不着原因莫名其妙得高血压。你找不着原因你咋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能针对症状治疗，血压高就去降血压，是不是啊？心肌缺血就去扩张心脏的血管，是不是啊？水肿了就去利尿，是不是啊？只能如此而已。 所以这个叫对症治疗，叫针对症状，它不叫对因治疗。养生文化论坛上我们有着这样的经典的思维，叫人得病自作自受。好好的人为啥得高血压了？有的人说现在高血压发病率好高啊，每三个人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，那最起码还有两个三个没得呀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人群当中毕竟得高血压病的还是少数，就算是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得高血压，是不是还有一个没得的？他为什么没得？他多个脑袋呀，他三头六臂呀？说不是，他心情比我心情好，他工作没有我劳累，他体重没有我胖，他吃的比我少，运动比我多。哦，我告诉你，那他的活法是健康的活法，不得高血压的活法，我就可以向他学习。何况现在高血压病不是二选一，而只是四选一、五选一，还有 80%、70%、90% 的人是健康的人群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而你错的生活方式、错的生活行为、错的思想压力是造病的源泉。所以高血压病不是不可治，也不是一辈子治不好，更不是什么终身服药，只不过是你没有找到高血压病康复的钥匙。那么高血压病康复的钥匙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没得高血压病的人的吃饭、睡觉、走路、心情、工作习惯，对不对？说他为什么没得？是他爹他娘身体好他不得吗？你又去抱那个遗传的大腿了。哎，咱们都是爹生妈养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后天不一样了。所以呀，那三字经上说什么呢？人之初性本善，不是说我们生下来都是善良的，说人生下来几乎都是完美的、完好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是吧？人小的时候都是相近的，是吧？你上小学，你再大的差别也就差100分，他得100分，你得0分，能差哪去？你到小学差不哪去，到高中你再差差远去了，你到大学再差，你到中年再差，你到老年再差，差的更多，叫性相近习相远。什么叫习？有的人说习就是学习呗，啊，如果习就是学习，那就不用学习这俩字了，那不废话吗？学是学，学知识、学文化，学跳舞、学唱歌叫学，光学不行，你还得练呢。习是两个羽毛，小鸟练飞的状态，所以习就是实践。所以我们天天讲学习文化，学习文化，拿本书天天抄，天天写，天天记，天天听广播，天天做记录，你都是学文化。那啥叫习呀？在家找穴位按呐，在家配食疗方吃啊，点穴按摩贴磁疗，吃上保健品，做上摆腿操，养生六式操练起来，操练完了，诶，我不住院了，不得病了。哦，实践得健康，这叫学习，是不是？所以学习文化，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学是学和习的一个结合，是学知识和实践方法的一个相结合，是不是？那么问题又来了，那问题又来了。那么既然解决高血压病人终身服药，解决高血压病人不得冠心病，不得脑中风，不得心脑肾的损害，他的金钥匙在那些健康人的身上， 那么我们就向他们学习，这叫改错。改错就是放下屠刀了，你这疾病就不向前发展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，是吧？但是你以前犯的错能一笔勾销吗？对不对？你说今儿开始我不犯错了，那以前我犯的错谁买单呢？元气还挖个大坑呢，五脏还残缺不全呢，谁来给你补齐呀？我来给你补，来去其什么呢？有余，补其不足，化解紊乱，结合起来三通四调两平衡，是不是？所以高血压病不是不可治，也不是不能治，只是现在人不会治，只会抱着加药。所以解决高血压病，解决心脑血管病的核心的办法还在我们的生活饮食情绪，还在我们的五脏六腑春夏秋冬的调节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今天呢就说说高血压病的第三型，痰湿后重型。痰湿后重型，什么叫痰湿啊？是不是说人吃的是饭，是吧？排出的是尿，排出的是粪便，说哪来的痰湿啊？是吧？说到这儿我们又想起了一个文学巨匠，是吧？说牛啊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啊，所以老学者教育下一代啊，要俯首甘为孺子牛。你看人家老作家人那个心胸啊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啊。我说母亲比他更伟大，吃的是饭啊，哺育儿女的是乳汁，把乳汁晾干了，它会变成黑色的血液。那么问痰湿是为何物啊？哎，我来告诉大家，我们食五谷杂粮，入脾胃之海，生化气血有了源泉，是吧？人活着就得吃饭嘛，人是铁饭是钢吗？哎，脾胃是五谷之海，是气血生化之源，是吧？那为什么这食物入了脾胃就能变成气血呀？啊，西医生理学给你讲生理解剖啊，先到口腔啊，消化从口腔开始，咀嚼，嚼一口饭，嚼36下，唾液淀粉没分泌，所以我们吃着馒头着那么甜呢，因为淀粉被分泌成麦芽糖了，所以你吃着甜。你没吃糖你也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分解了啊，这叫口腔咀嚼食物由唾液滋润，完了咽下经食道到了胃，胃里边开始胃分泌胃蛋白酶，开始分泌胃酸胃液，好，搅拌到一起，胃开始蠕动三四个小时排空，把胃东西排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去了，这时候又开始分泌肠液，你吃肉了，好，胆囊说来分泌一管胆汁啊，消化脂肪，哎，把它都消化之后，在小肠这些食物都被消化液溶解，有效成分分清秘浊呀，在小肠这吸收，吸收完一遍，小肠是啊仓廪之官嘛，都把它吸收了。那么到大肠呢，到大肠还得在这儿还有食物的残渣嘛，在排的过程当中，大肠又进行了二次吸收，甚至大肠里边有好多对人体有益的细菌，把废物垃圾把它分解成有益的维生素又吸收了。而后就到了什么呢？直肠，到了破门， 你一上厕所，五谷轮回之所，早晨天一亮，是不是啊？早晨一起床，是吧？人一伸懒腰，哎，很舒服，好上厕所。天门开，地户开，棚，五谷轮回之所，把糟粕排出去了。哦，肚子一排空，饿了，早上吃早饭。吐故纳新，新陈代谢，这就是胃肠，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吃进去的是粮食，拉出去的是糟粕，吸收进去的是精华，对不对？这是西医的生理学。那你学中医这么简单就不行了啊，就不行了啊。我们的消化吸收要由脾胃的运化。什么叫化呀？什么叫化呀？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，西方医学只告诉你消化液溶解吸收了，对不对？而中医要告诉你，你吃五谷杂粮、水果蔬菜，你没吃肉也能长肉，是吧？老太太一口肉不吃，长成高脂血症，肝脏脂肪跟营养不良了。我没吃肉怎么长肉啊？我说对呀，因为你人是肉做的，你人不是木头做的，因为有脾的运化，所以脾脏作用叫化。哎，这就来了，水谷精微生化气血，这是脾的化的作用，是吧？那脾一旦弱呢，不化呢，食谷不化，大便汤泻，你是结肠炎，这是肠子里不化。那么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脾只是化肠子这段，它还化全身，还化全身，所以叫脾统血啊。血小板呢，白细胞、红细胞都归脾管，所以得白血病的人是脾出了问题，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人还是脾出了问题，因为你那个血有的不能新生了，再生障碍性贫血，你造血出问题了，不能化成血了，所以贫血了，是不是？血小板减少了，不能化成血小板了，你血液成分也是脾的免疫力来说了算，所以这也是脾之化。不但如此，脾还化什么？化能量。你吃这东西全吸收入血了吧，都化成糖吸收的，是不是啊？糖能给人提供直接能量，多的糖化，把它变成胰岛素，把它变成糖原，存到肝脏，变成能量蓄电池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再多的能量，哎呦，化成脂肪了，长肥膘了，长肌纤维的粗度，这都是脾的化的作用，所以叫脾主肉，是吧？脾呀，忙活来忙活去呀，你这人就需要半斤粮食，结果你吃的热量超过了两斤，剩那些实在化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在血里边游荡，变成血脂，是吧？在肝脏上沉积，变成脂肪肝，甚至还有很多废物垃圾从皮肤溢出来了，长成脂溢性皮炎，长成湿疹，这叫脾不化湿。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什么叫湿，营养过剩就是湿啊，垃圾废物就是湿，酒湿淤积就是毒，这就叫湿毒。所以痰湿厚重型的高血压是怎么得的？营养过剩也是不良啊。我一说营养不良，好多人就认为大脑瓜小细脖，非也，是吧？你吃的肥头大耳了，你也是营养不良，垃圾蓄积生痰湿吗？是不是啊？胖子瘦子都是营养不良，营养不均衡，所以痰湿厚重型的高血压是吃出来的，是吃的太多，动的太少，脾脏太弱，不能运化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所以痰湿厚重型的高血压这样的人往往合并高脂血症，合并高尿酸血症，怎么办？调治代谢类疾病。你给他吃降压药能治高血压吗？你给他吃降压药能治血脂高吗？你给他吃降压药能管高尿酸吗？管不了。你吃降压药能减肥吗？你老是那么肥胖，人家健康人八斤血，你大胖子十斤血，多二十斤肥肉，你血压能不高吗？你不高，你那些肉能养活吗？对不对？有的人说，那我胖，我喝凉水都长肉，没错啊，啊，没错啊。 你虽然不用吃再多东西，但你存在那些垃圾堵在那儿排不出去了，谁来化它？所以肥胖的饥饿疗法不是方法啊，因为你那些油脂它变成能量的途径已经出现障碍了。所以化痰湿和你长肉是个逆过程，长肉是脾不能化垃圾，堆积那儿长了痰湿，长了肉，而化痰湿还要健脾，还要有胃口，只不过是你不吃东西吃自己，把自己的痰湿化掉了，代谢掉，你才能化痰湿，才能减肥，才能不得高脂血症。所以说叫管住嘴迈开腿，而这些都是外在的，而内在的呢，调好脾，这就是养生恢复人天真功能的一个关键所在，希望大家把它掌握好。那么高血压的痰湿厚重型要保持一种饥饿感，吃六七分饱，你那种饥饿感你不要吃东西了，让这种饥饿感恢复胃气，吃你自己体内多余的痰湿。所以我们又有庚金救肺法，所以道家又有辟谷之法，道理就是让你自己吃自己，让脾来化体内的湿，而不是你再补进去粮食。所以这不是要减肥啊，这叫健脾化湿啊。今天给大家说了高血压病中医辨证的第三大类型，痰湿厚重型，希望大家把它学习好，掌握好，全面实践中医健康管理，实现身体健康，血压平稳啊，实现心脑血管的健康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老话老说啊，民以食为天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是吧？那么这气血从哪儿来呀？啊，五谷杂粮，啊，水果蔬菜，啊，禽蛋，啊，各有各的作用，啊，在脾胃这五谷之海当中生化气血，啊，生化气血。所以胃肠通是人气血的源泉。另外啊，近些年来富贵病越来越多，啊，胃肠通排毒排泄垃圾啊，哎，又是预防富贵病的保障，是吧？所以那些喝凉水都长肉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胃肠不通啊。这咱们以前的老知识啊，为什么讲新课之前都要复习点老知识？因为子曰，是吧？孔老夫子说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。”温故而知新，可不是天天磨豆腐，是不是啊？叨不叨，叨不叨，就那两句半的事儿。老年痴呆啊，反复重复，你不如搁录音机放不就得了吗？所以温故是复习新的知识，总结新的知识而提高，哎，产生什么呢？新的知识点，哎，温故而知新，老知识学习传承，哎，而后你得有发扬光大的能力啊。这是文化年年讲，春夏秋冬各不同的道理。这说的是胃肠通啊，想胃肠通，一则双歧活菌补脾土，二则健脾胃，是吧？三则啊，三则还要养肝啊，肝脾不和，胃肠不通的道理在这儿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推任脉、敲胆经、开胃汤，是吧？这些食疗方我就不多说了啊，不多说了。一要胃肠通啊，二呢，二要人的心脑通，哎，就是心脑血管的畅通。 心脑血管疾病已经现在成了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，是吧？那么心脑血管病的主力部队那就是高血压病啊，高血压病。高血压病的辨证施治我们已经讲了，哎，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啊，为什么脾气越来越大啊，为什么帕金森的人越来越多，偏头疼的越来越多，癫痫的抽风的怎么多了，哦，肝血不足生肝风内动。哎，那么高血压病的第二个辨证是吧，叫肾精亏虚，是吧？高血压病的不都是生气气的啊，还有干活累的，是吧？怎么着了？肾精亏虚啊，肾的水不能治肝木了，是不是啊？叫儿大不由爷，是吧？这当爹的管不了儿子，气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肾精为何亏虚？你不要独此一家啊！好多人跟我讲说，徐老师，我就听你的节目，是吧？不好啊，你这是给我犯错误呢啊！我常给大家讲，叫兼听则明，是不是啊？只有兼听则明，才能避免三人为虎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三人为虎，三个人都说，把一个谎言就说成真的，弄假成真是害了多少人呢？说怎么办？哎，别偏听偏信。人偏听偏信就会迷信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啊，你打开广播啊，你经常到医院体检，听医生怎么说啊，经常找老中医把把脉聊聊天，听中医怎么说。哎，包括你开个电视开广播啊，听各个养生专家怎么说，是吧？你听得多了，见多方能识广啊！大家伙记着啊，养生健康，健康长寿，防病治病没有捷径。哎，正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你得什么病都是你自己作的，犯什么错得什么病啊！现在得病傻眼了，哎呦，我脑萎缩，你早寻什么了？你十几年低血压的时候不告诉你是病，你不说没事吗？啊，十几年后脑萎缩帕金森，哎呀，徐老师你说对了，你都帕金森了，是吧？你再保养得当顶多是不加重，是不是啊？想完全康复不可能了，是你把你自己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所以养生防病啊，它是听人劝吃饱饭的事儿啊。那么肾精亏虚导致的高血压，劳力劳神防劳，是吧？劳力我不用多讲吧，过度劳累得的高血压叫劳力。劳神呢，操心着急上火，脑力劳动者坐办公室得高血压，是不是？单位当个小领导得高血压，劳神。劳神者胜于劳力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劳神对肾精的伤害更大，这个情志内伤了不得的事儿，伤人于无形啊，是吧？那防劳呢？防劳不用多讲啊，是吧？啊，填固肾精，哎，你肾精足了，你自然而然小便就把住门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肾精不足，肾气亏，是吧？晚上夜尿多，有时候尿裤子，你小便它就把不住门。不但小便把不住门，你还冒虚汗。冒虚汗是肺把不住汗毛孔，对吧？这是肾精亏虚型的高血压，要补固肾精。啊，肾精亏大发的怎么办？啊，虚则补其母啊，带着肾，带着肾他老娘一起补，是吧？说谁是肾他娘啊，是吧？啊，肾的娘，肾五行属水。啊，谁是来生水的？啊，金可生水。啊，金可生水，肺金，啊，肺金，啊，所以补一补肺呀，是不是啊？做一做归息疗法呀，啊，这都是填固肺气、收敛肺气、填固肾精的方子啊。 高血压的中医辨证的第三的类型，痰湿厚重型。啊，这一类型的高血压病人啊，体重超重啊，超重，痰湿啊，咱们上回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。人吃五谷杂粮，生化气血精微，过则痰湿，你看，是吧？《黄帝经》怎么说了？过食肥甘，足生大丁，是不是？是啥意思？是吧？所以高血压，表面上看血压高了，为什么高啊？是吧？人太肥胖了，是吧？普通人四升血，八斤呢、啊，你大胖子，你可能血就得十斤，是吧？人家那个肥瘦搭配，这身体挺苗条。好，你多20斤肥膘，你这20斤肥膘是什么？脂肪。你这20斤脂肪不吃气血营养吗？痰湿，没有代谢垃圾吗？啊，自由基，对不对？所以痰湿厚重者，脾不化湿。啊，所以要补脾啊，补脾土啊。另外记着这句话啊，胖人多湿啊，所以收音机前大胖子啊，大胖子肥胖的胖友们吃健脾的食疗加双歧活菌，那个不叫减肥啊，叫化湿。哎，胖人多湿，瘦人多火。胖人为什么多湿啊？哎，有人说胖都懒，没错。哎，多湿者阳虚，是不是啊？叫阴天下雨，晴天露干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胖子脾不化湿，一个是湿多了，二一个是人太懒了，阳气太虚了，是吧？尤其是那个结肠炎、跑肚拉稀那个啊，哎，一个道理啊。脾阳，它的根是肾阳，哎，所以胖子补脾肾，你看。40多岁的起将军肚的朋友问我，徐老师什么招可以减肥？我说吃桂附地黄丸呢。说我拿着药品说明书翻来覆去看10遍没看着减肥啊。我说你顶多是个卖药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明书里头写的是给普通人的卖药的工作人员看的。医生看什么？医生看辨证。人过40，阳气过半。阳气一过半，你阳虚了，水湿就泛滥，肚子就长痰湿，鼓将军肚呗，是不是？所以呀、啊，你把阳气补上了，水湿一化，那你不就人的脂肪一去，人不就精神了吗？所以叫肾阳为脾阳之根。所以减肥失利的朋友啊，你化脾湿的同时温补肾阳啊，补一补肾的阳气，对于脾的阳气的升腾，对于化痰湿，对于提高人的肌肉的紧张程度啊，弹性，提高你体力都大有帮助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学文化，实践中医健康管理，全面实现身体三通啊，胃肠通，哎，心脑通，哎，经络通，实现这三通，人就可以百病不生啊，百病不生。我们今儿呢重点给大家说的是高血压病中医辨证的第四大类型啊，我们也就给大家讲这四大类型。为什么不多讲啊？啊，那些太复杂，咱普通老百姓学养生你就知道个大提纲，是不是？大道你别走错了，小胡同你多磨磨两圈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高血压病的中医辨证的第四大类型叫气滞血瘀型。怎么样？大家伙都听过吧？哎，气滞血瘀。 我朋友说什么叫气滞血瘀啊？是不我昨天跟老伴吵个架，今儿得高血压，气滞血瘀？听着啊，气滞血瘀的滞，哎，是哪个滞？是停滞的滞，三点水加个带领的带啊。说气滞血瘀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又得给大家说说人气和血之间的关系了。正所谓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，气血乃人生命的基础，是吧？目得血能视，手得血能奢，耳得血能闻，足得血能步，是吧？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气血，是不是？血怎么来的？气给送过来的。哎，这叫气为血之帅，气往哪儿推，血往哪儿走。那气是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凭空而生的气吗？不是。哎，血为气之母，是吧？血是气生化的源泉，血得阳气而生发，就是气。气推着血，血有活力才能生气，血有活力才能濡养这个生命。这就是中医的气血理论，是吧？听着很简单，是吧？实践起来很复杂，是吧？这就是中医文化大道至简。你学一加一等于二是中医，你最后学到高深莫测了，是不是高等数学微积分都解决不了的，还是中医，对不对？医科大学入门的大学生读《黄帝内经》，到了博士后了，中医博士、中医博士后导师教授还在研究《黄帝内经》，这就是中医文化的魅力啊！中医文化的魅力，它的入木三分啊，层层加深的这么个特点，是不是？那么，导致人体气滞都有哪些原因呢？这个很多啊，很多，我就挑出这两条重点啊，挑两条重点给大家说。生活当中常见的寒凝气滞，所以说你看北方，尤其那哈尔滨，是不是啊？东北三省的高血压的比南方多，它冷啊，是不是啊？有人说，那是冷是冻出来的高血压吗？是吧？你冻出来了，你知道穿棉袄，天冷了，人是活人呐，人知道趋利而避害呀。说你冻死都不穿棉袄，那是傻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呀，高血压的分布有它的气候特点，啊，有它的气候特点。哎，但是是不是寒冷给你冻出来高血压，不见得。那这里边什么道理？大家往本上写啊，寒凝气滞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特别近些年来，那北方的高血压发病率低了，南方的高了，怎么个意思？啊，说北方现在国家暖房子工程，啊，外边冷吧，我有棉袄、棉裤，我还穿着羽绒棉袄、羽绒棉裤，你看看，又轻又暖，在外边没冻着，到家里有暖气。大冬天的屋里暖气22-23度，对吧？回后你再看南方朋友，麻烦了，是吧？大冬天的家里屋子里比外边还冷，没暖气呀，你冻得哆里哆嗦，开空调也不接冷，睡觉冻醒了，你看你不得高血压，你不得风湿，你不得冻疮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呀，生活在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方的人叫福地，叫福地。什么叫福地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这一年四季啊，我都看过了，我感受了五脏和大自然一年四季五行的变化平衡，你是个健康的人，你是个完满的人生。然后你说我生活在热带，是吧？ 北方下雪我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这儿冬天都二十几度，到夏天三十五六度。对不起，生活在赤道边上的人平均寿命只有45岁。为啥呀？他天气弱，代谢快，他天天等于点灯熬油。是不是啊？你代谢快早熟就意味着早衰早亡。所以告诉大家，热带没有长寿的。是吧？热带没有长寿的。为什么呢？太热，代谢率快，早衰早亡。是吧？这是热带的特点。但是热带水果多啊，好吃的多啊，植物茂盛啊，植物茂盛啊，这是热带。寒带呢，啊，大家最熟的叫爱斯基摩人，是吧？那寒带呀、啊，寒带的人，好家伙，冬天站了十个月，是不是啊？十个月，春天秋天一个月，夏天就那十几天，是不是啊？夏天就十几天，啊，剩下都是冰雪覆盖，所以那地方的人。那个、肾经消耗的特别大啊，肾经消耗特别大，所以那儿啊那个树木长得也慢啊，长得也慢，都是针叶林嘛，是吧，都是百年千年的古树啊，它长得慢呢，那长得慢，是吧，那植被自然而然它都在冰雪下覆盖，所以那儿的人他没见过夏天的烈日，他也就没有气血的生发，是不是啊？他就靠着那点肾精，都是藏着的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棉袄，一年四季都是棉袄面。哎，所以呀、啊，人得四季这是福气，是吧？哎，你看有些北方人，好家伙，我冬天呐不在北方啦，哎，你跑三亚过冬去了。我说这都有钱烧的，是吧？我有个预言，你看吧，随着老年人冬天不在北方过冬。这种迁徙般的生活，我告诉你，那肾精大亏的怪病就要出来了，啊，肾精亏虚的怪病就要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表面上看，哎呀，我今年冬天没咳嗽，我今年冬天呢没感受寒冷，冬天没犯心脏病，是吧？那你到那个热的地方出了一冬天汗，你看看吧，你要是土生土长的那地儿人，你适应。而你不是土生土长的，你在这个适应的这三五年的过程当中，就可能要得一些奇怪的病，啊，啊，所以说呀，现在的病越来越怪，我说不是病怪，是人怪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人过的都是神仙般的日子，是吧？我记得小时候，啊，三十年前，我们看那个《西游记》的时候啊，这孙悟空厉害。啊，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，这了不得呀！你现在一琢磨，算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现在人坐上飞机，咱还别说你航天飞机上宇宙，你就坐上这个洲际飞机，是不是？一天一宿飞地球那边去了，是不是？这面盛夏，啊，烈日炎炎的，那面冰雪覆盖，包括有人说，哎呦，现在人越来越无情了，没错，是吧？原来看一个朋友。你坐车起码得走几天你才能见着他亲呢，你现在不用，是吧？几千公里你坐飞机喷到地方了，作业你又回来了，人和人之间的亲情他见面跟做梦似的，想见就能见着，回头见不着，是不是啊？或者两个人哈哈聊半天天没见着面，电话，是吧？隔着大洋就能说上话啊，也会有无限的欲望，那心火就聊着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知道太多了，想法太多了，肾经定不住了，肾经就亏虚，所以晚上不睡觉吗？啊，所以现代医学专家把这些叫社会文明病，是吧？什么叫文明病？就是人有了科学的进步，文化水平没跟上，哈，文化水平没跟上啊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说啊，气滞血瘀型的高血压。我们说了一个寒凝气滞，是吧？寒凝气滞，一个是体外的外寒，是吧？年轻人那些美丽动人不怕冷的啊，不怕冷的，到老了高血压病，甚至到中年高血压病来了，这是体外之寒。还有体内的寒呢， 啊，吃凉东西，是吧？不凉不开口啊，喝水喝冰镇的，喝啤酒喝冰镇的，吃凉菜，就是越凉越舒服，因为你心火旺啊，老想吃凉的，结果你看你那肾气够不够啊？所以寒凝气滞，有的得过敏症了，有的身体里边长囊肿了，这都是寒凝气滞，气滞血瘀，瘀结就是结节，是吧？轻的瘀结就是淤血，对吧？那么气滞血瘀，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寒凝气滞，一个是外界自然界的寒，寒邪啊，吹空调，这都是寒邪啊。再一个是体内的内寒，你吃了寒凉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想起这个五劳七伤怎么说？形寒饮冷伤于肺，对吧？哎，这是寒凝气滞，还有什么？肝郁气滞。肝郁气滞，说现代人呢，啊，怎么都爱生气呀？因为现代人运动少，体内你想生气，首先肝得有淤血，肝有淤血，人才会生气。那么肝为什么会有淤血？因为人四体不勤呢，胳膊腿不动，老在家卧着，你胳膊腿不动就不能得到肝经胆经的舒展，肝经胆经得不到舒展，你就淤血了，淤血了你就生气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啊，人的情绪是有它的物质基础的，所以肝郁气滞，是吧？肝郁气滞不是肝病，是因为人们的运动太少，肝湿调达。我给大家讲过五脏的脏腑系统，就说这个肝系统，肝和胆一脏一腑，一阴一阳。另外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主人之一身的血管弹性，肌肉弹性，主人一身之调达。所以经常你走走路啊，散散步啊，你调达了，哎，你肝就是舒展的。反过来你天天卧着，你那腿也不动，胳膊也不动，你老卧着，你胳膊腿不得不到舒展，你肝气就淤着，你肝气淤着你就生气，你生气你血压就高，你肝气淤着你血就不流，对不对？这就叫有形于内必形于外。哎，你有什么样的脏腑经络的气血运行，你外在就有什么样的情绪情志，是不是？好多人说，哎，我爱生气啊，我就这样的。你就这样，你什么就这样，是谁让你爱生气？它是有它的脏腑基础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个导致气滞血瘀的还有很多啊，还有给大家讲了脾气的郁结啊，这人呐就爱钻牛角尖儿，这人啊凡事就爱求真儿，就爱思虑，得了，思则气结，所以什么性格得什么病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人有错得改，不改错得病，这是